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六集。正如先前打算的那样，和躯壳分开之后，江恋就联系了米粉店里那个和他对接的小伙子。他把车牌号和躯壳家附近的街名都报了过去。小伙子满口答应，说道： 这不难，我安排一下，只要找到那附近的监控，就等于咬住了，至多一小时，肯定有结果。还有就是。 怎么了？ 本来想晚点跟你说的，我还没联系上那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有个全国系统吗？那些完结的成功案例都会上传上去，供各地同事浏览。现在开始查火葬场附近的住户了，是新案子，等于阎罗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把它上传了。结果刚我上去看反馈，有个西北的同事留言说，他小时候见过这人。 西北？从湘西到广西再到西北，这跨度有点大呀。具体是西北哪里？还有你同事小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？ 我也跟他不熟，他下线了，我正联系呢。不过看 ID 资料，他是青海人，1968年生，那他小时候得是70年代左右吧。我就是先跟你说一声，等都查清楚了再联系你。这你放心，我们的口号是专业又细致，绝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 挂了电话，江恋出了会儿神。 70年代，青海，有可能。阎罗60年代初抛家出走，80年代末当了环外公，93年车祸身亡。他的身世里至少有20-30年是未明的，这20-30年足够他去任何地方了。出现在青海并不稀奇，而且他的腿冻伤过，青海这种高原地带，别说冻伤腿了，冻死人都很正常。要不和神棍说一声？算了，等小伙子联系上青海的同事，问清楚再说也不迟。那小伙子说，至多一个小时就能查到跟孟千姿有关的消息。一个小时，不知道该怎么打发。 江恋在街口处来回踱步，看墙上挂下的爬山虎，也看行来过往的各色车辆。本来想在脑子里组织一下见到孟千姿之后该怎么说，但车流太乱了，车灯的光晃来晃去，让他没法集中精神。 为什么躯壳会说孟千姿身边的人，从大娘娘到孟劲松都不会欢迎我呢？我没想干什么呀，对孟千姿也没有什么阴暗图谋，两人截止目前真的也就是朋友，朋友以上吧。这种关系也至于被防被堵被敌视吗？还是说这些人是怕更进一步和孟千姿？哼，这就说得通了，山鬼这样的大户想来也是不大瞧得上寻常家事的。家事。 江恋在街沿上坐下，脚边恰好是下水口，透过栅栏朝里望，能看见路灯的光照下去，在底部的积水面上泛起浅浅的亮。他又抬头去看高处的灯，家世之高低，也许就像这高处的灯和那底下的水，光自然照得到水，但那光从来也不会是水的。手机上有消息进来了，是那个小伙子发的，入目就是一行地址，江恋一下子就跳了起来。 今天晚上脑袋真的是被浆糊糊住了，居然在这枯坐了这么久，我怎么就想不到孟千姿是山鬼王座，他最可能的落脚之处是桂林的山社秀兰居呢？ 秀兰居的前台一片忙乱， 服务人员忙着停止接单，整理房间，把顶层辟为专用区域。大堂里，孟劲松正坐在沙发上，向陆三明交代事情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坐得靠里，后背稳稳倚在沙发背上。旁侧的陆三明却战战兢兢，脑袋发汗，一边听一边身子前挪，那屁股几乎只是擦着沙发沿了。 不知道千姿还要在这待多久，临时调别人过来也不方便，这儿你熟，在我休假期间你帮忙打点一切吧。 好的好的，分内事，应该的。 嘴上这么说，眼前却又浮现出片刻之前的场景。那一声巨响之后，他怕出什么事儿，便迟疑着往门边凑。他发誓当时绝没有想着去偷听什么，但人嘛，难免有跟风心理。他一眼看到新词凑向门边，似乎是想听什么，而走廊里又没别人，于是他也就不自觉地把耳朵凑上去了。里头的声音时断时续，听不清楚。他一时忘我，就越贴越近，恨不得长在门上，浑然忘了人家新词那头挨着门轴，而他这头挨着门边。他听到孟千姿说， 滚回山鬼斋去，这一个月别在我面前晃。不是说你老婆总抱怨你不着家吗？正好陪你老婆去吧。 陆三明还没反应过来，门就开了。那场面是孟千姿开的门，孟劲松也站在门边，而他自己那亮簇簇的脑袋像上供的贡品，就那么一览无余横在两人前面。得亏他下盘较稳，不然门一开他栽进去可就尴尬了。但他这么杵着也尴尬，一张老脸红成了猴腚，那红往下烧进脖子，往上烧至光头。而新慈借着陆三明的火力掩护，无声而姿态安然地从另一侧悄悄挪远，倚墙而立，仿佛他刚刚只是在走廊里思考人生。陆三明不敢抬头，他挪动着身体，默默给孟劲松让道。孟劲松理了理衣领，从他面前走过，然后砰的一声，那门就关上了，并没有砸着陆三明。然而他情愿被那门砸中，把他当场砸晕不省人事，然后被人抬走，远远的抬走，抬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可是不行，因为更尴尬的来了，他居然还得正襟危坐的听孟劲松交代后续事宜。陆三明如芒在背，于是愈加佩服孟劲松。 可见人家能做到特助是有功底的，这份能当一切都没发生过的镇定，就是我陆三明一辈子也做不来的。 孟劲松仍在继续， 但是孟小姐的情况姑婆们一定会关心的，尤其我不在，他们会更关心，一定会有人来问你的，你留点意吧。 留意着点？怎么留意？又留意到什么程度呢？孟助理这交接能再含糊点吗？ 然而孟劲松决定就这么含糊，他长身立起，拖上行李箱。 行了，忙你的吧，不用送了。 和很多讲究隐秘的酒店一样，秀兰居的入口处是个环形路道，进去要绕个圈。江恋懒得让出租车司机费事儿，就在路口处下了车。正往入口的方向走，忽然看到大门口停了辆车，有个人正往掀开的后备箱里放东西，那身形像是孟劲松。那人放完东西径直上了驾驶座，所以江恋由始至终也没看到他的脸。但车盖放下，他看到了车牌号，这串车牌号他不久前才发给了人查，所以印象深刻。 这是要走了？ 他停下脚步，原本是想在进出口的交汇处拦一下的，但是预料有失，差了一步。 我靠，这也太他妈背了。 江恋不及细想，翻身跳过车栏，迅速追了上去。这种起步速度他还是追得上的，而且司机一般会看后视镜，拦停应该没问题。孟劲松开出没多久，就看到车后跟来了个人，凝神细看，他认出是江恋，笑了笑，一脚踩下油门，同时注意后视镜，看到江恋气喘吁吁停下，似是放弃了不再追时，又慢慢降低速度。 城市追车不比山道上没人那么好施展，总得分心避让。江恋自觉没指望时，忽然又看到那车子又慢了下来，他心中一喜，三步并作两步又赶上去，哪知像是故意戏弄他，车子又猛然冲了出去。江恋停下来不动了，他觉得孟千姿不会这么无聊。不远处车子也停在路边不动了，靠驾驶座的车窗放下来，有烟袅袅飘出，过了一会儿还有只手伸出来把烟灰弹落，那弹落的手势都像是在挑衅。江恋走过去，走近了他就看到车里其实只有孟静松一个人，正在不紧不慢地抽烟，对着车前悬挂的平安扣吐着烟圈。江恋在距离驾驶位一米多外站定，看了孟劲松一会儿，淡淡说了句：“ 孟助理，你这样就没劲了。” 孟劲松笑了笑，把开了口的烟盒递出去：“ 来一根啊。” 见江恋冷着脸不说话，他又缩回手：“ 我平时也不抽，不过现在放大假了，百无禁忌。” 孟助理这样尽责的人，怎么会撇开孟小姐一个人去放大假呢？ 你当初离开云梦峰的时候，不是给千姿留了联系方式和一幅画吗？都被我烧了，她没收到，今天知道了大发雷霆，让我滚回去休假。 说完这话，他留心看着江恋的脸色，以为他会激动或者发怒，然而都没有。江恋像是早就知道似的，不惊也不怒，顿了顿才问他：“ 孟小姐交朋友是不是总会这样，自己蒙在鼓里，莫名其妙的就被别人给安排了？”“ 如果交的只是朋友，那就不会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当年段太婆爱上一个英国人，结果那个人不幸横死，段太婆伤心之下周游海外三年不归，后来终于回国。其实她回国的时候还不到30岁，正是最好的年纪，大家都希望她能够向前看。歌里不是也唱吗，旧爱失去有心理作伴，所以呢总在她面前旁敲侧击拐弯抹角，这话里话外啊流露出要帮她相看的意思来。于是有一天，段太婆进了山桂斋的山鬼祠堂，当着祖宗奶奶造像的面发誓终身不嫁。从那之后再也没人在她面前提过这话了。 江恋隐隐觉得有些不妙，孟劲松看向她似乎是想笑，但表情管理得太失败，那笑很怪，不伦不类。 就在5-6年前吧，千姿他，千姿是这么多年来第二个去发这誓的。我当时啊…… 说到这儿，他停了一下，拿食指和拇指指腹慢慢搓灭仍旧明亮的烟头，于是那烟气间便杂糅了一些意味不明的烧焦味儿。 我当时是想拉住他的，可是没拉住。你不知道啊，他那脾气上来就是佛挡杀佛的架势，根本拦不住。 他把已经搓灭的烟头揉进手心。 没人逼他，他那时候啊就是太年轻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像我们这样在旧式的规矩中长起来的人，很注重承诺的，尤其是在祖宗奶奶面前立过的事，既然是没拦住，他说过的话就要长在骨子里头，要跟他一辈子。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千姿有没有后悔过。 孟劲松就说到这儿，他想再猛吸一口烟，这才发现那根烟早就叫他揉得不成样子了，想再点一根又没了心情。 所以就那么超前的防着我，我和孟小姐之间还什么都没有呢，就被人这么阻三拦四的。我， 你傻呀，难道我们会等他跟别人爱得死去活来了才去提防？这种事情当然是防患于未然了，能掐灭就掐灭。我承认我把事情做得不太磊落，千姿当时很不好受， 这些日子也渐渐的就让这事儿过去了。如果不是今天突然遇到了你，这事儿也就真的过去了，不是吗？至于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，你得问问你自己吧。难道我和五姑婆都只是杞人忧天，上蹿下跳白忙活呀？这话我今天也跟千姿说过了，请她想想清楚，别搞得自己纠结，别人也不好受。 孟劲松发动车子， 哎呀，这放大假也好，老子堂堂一个山鬼特助，整天去防这种事儿，老子自己还憋屈呢，不如放大假，走了。 他踩下油门，绝尘而去。江恋回到秀兰居，明显觉得氛围跟之前不同。他住的是顶层，一出电梯就看到有两个人守着，往走廊里看，有间客房门口也站着人，那应该就是孟千姿的房间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应该过去打个招呼。门口那人认出他是跟神棍一起来的，也没拦他，很识趣地退开了一段距离。江恋敲门，没人开门，但人必然在里头，不然外面的安保也不会升级。他持续地敲，里头终于传来了声响，似是带怒，中途还踢翻了什么。那声响到门边时，又静下去了。江恋知道，孟千姿大概是透过猫眼往外瞧，于是他对着猫眼笑了笑。过了一会儿，门打开了，孟千姿已经换上了睡袍，长长的珠光色缎制睡袍直垂到小腿，赤脚穿着酒店的棉质拖鞋，脚踝纤细又白皙，怀上没带金铃，大概因为那玩意儿贵重，平时是不戴的。他抬眼看江恋，又很快垂下眼，眼睑处微肿，泛了一点点红。往他身后看，真是一道捉仙的。孟劲松说的没错，果然是大发雷霆，遭殃了一圈桌椅。 说点什么好呢？原本我是要来解释的，现在好像也不用解释了。 反而是孟千姿先开口。 我刚刚见过神棍了，他跟我说了你们这头的进展。 啊，对，神棍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从神棍切入最好了，不敏感也不尴尬。 对，从阎罗这儿查起，很多头绪要一条条理。啊，你既然来了，一起吗？ 啊，我就不了吧，我深入我特别忙。 他整个身子都倚在了门的侧边上，指甲轻轻地抠着一侧的门边。 挺忙的，你看我尽快回去比较好，就辛苦你们了啊。 他退后一步，慢慢关门。眼见门就要关上了，江恋突然上前一步，一把就把门给撑住了。孟千姿吓了一跳，江恋看向自己撑住门面的手，其实他是手动得太快，动手时还没想好要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低头看向孟千姿， 留下来一起吧。 孟千姿被他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藏在门后的手又在不自觉地抠着门面。 我是最近太忙了。 你可真忙，是忙着把那扇门板给捂热吧。千姿，你得出来，你在里头太久了。 我在哪儿太久了？客房吗？我今晚才刚住进来啊。 你得多出来走走，多透透气。还有就是， 江恋低下头，用拇指在曲起的掌面上掐点了一下。 我算了一下，你这趟应该留下来。 他还会掐算？胡说八道吧。 孟千姿也盯住他的左手。生在山鬼家，孟千姿从小就接触三教九流的人物，对一些门道很熟悉。古代术士常会伸出手来掐指一算，是因为手指天然有骨节，骨节间有横纹，手掌微曲，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三指并列， 横纹接起时会呈现一个天然的九宫格，拇指在格间来回游走，是在点算九星飞符，又叫排山掌法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